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是 Yoko， 今年23岁，现在是晚上10点，我刚从图书馆出来。要说此刻的心愿，就是学好数学。今天上课时候老师讲的东西没听懂，我想自学一下，然后来图书馆看书，但是看书的时候发现还是一头雾水。然后现在我决定默默地把昨天借的那本《小波与傅里叶分析基础》放回了还书处。哎，学习难呢，让我的沉迷学习无法自拔了。 好久不曾认真想过，我们相遇在哪个时候，是这么样的感动，是这么样的心跳。慢走到你的身后，轻轻拉住了你的衣袖，就在这一瞬间，什么也说不出口。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北京时间下午的5:06，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周六的下午好，我是论论。 各位好，我是徐冉。 哎，今天换到我跟徐冉来进行搭档哈，做我们今天的这个982活力榜的这个榜单。今天呢是周六，但同时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除了是一个周末大好的休息的日子之外，另外呢今天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节日， 重阳节。 没错，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 嗯，没错，这个重阳节呢可能大家啊对重阳节上的一些习俗都有所了解，也都知道重阳节在目前哈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当中是一个传统的敬老爱老的日子。 对，嗯，但也有怀念自己，就比如说不能相聚的亲人啊， 对， 就是一个亲人相聚的节日。 没错啊，这个重阳节上的习俗呢和说法有很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其实啊，就是因为重阳节从起源到发展到今天，已经过了很多很多很久很久的时间。那么这一路下来呢，也是积攒了不少的关于重阳节特别的说法还有风俗。那今天我们呢，其实这个节目的榜单哈，也是根据重阳节这个特别的日子来为您盘点一下几部 什么呢， 盘点一下关于老人的或者说老年生活的几部经典的电影。 对，这其实还挺出乎我的意料的哈。就一开始我们两个在聊今天的这个主题的时候，还想说给大家推荐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嗯， 我还想原来竟然还有这么多跟重阳节相关的电影。 嗯， 但这个电影呢，很多年轻朋友可能就会说那我们会不会爱看呢？以我个人的这个感受出发，我觉得今天推荐的电影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花时间跟精力去好好的细细品味一下的。 没错啊，虽然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啊看这种关于老人或者说主要描写老年生活的电影啊，觉得跟自己的生活比较远，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上面还有亲爱的家人们。从这每部片子当中，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自己在家庭生活，尤其是自己对于上一辈或者我们再上一辈老人家哈一种相处的模式，或者一种家庭的关系是怎么样的。相信每一位朋友都能从今天我们推荐的这几部影片当中啊获取到自己的感受。那说到这儿呢，还是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今天我们这个传统节日重阳节。刚我们说重阳节有很多特别的说法还有风俗，那么重阳节的起源究竟是怎么来的，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发展当中有哪些的变化，我们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精美的小短片啊，我们先来通过这段短片的方式，先来了解一下重阳节这个传统的节日。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每年农历的9月初9，因二九相重，被古人称为重九节，又因为易经中数字九被定为阳数，9月初9这天便有了重阳的称谓。关于重阳节的起源，早在先秦时期，吕氏春秋祭秋祭中就有九月丰收、祭天、祭祖，以谢天地祖先恩惠活动的记载。汉代西京杂记也有9月9日配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的记述。这表明秦汉时期就有了与现今秋收祭祖、祭天、赏秋相似的重阳习俗。 不过秦汉时期的重阳节不仅在习俗内涵上与今天差异明显，在受众人群上也主要局限于上流社会和王公贵族，直到唐代重阳节才被定位为民间节日，各类风俗活动也是在这之后才逐渐变得多元和丰富。不过无论风俗活动如何演变，登高、插鱼、饮菊花酒一直是重阳节不变的特色。而这个风俗的形成，据传说与一个叫桓景的东汉男子密不可分。相传东汉时期瘟魔肆虐桓景的家乡，草芥人命，为了战胜病魔，桓景历经千难万险，用自己救助乡邻为民除害的诚意打动了身居东南山的老道仙人，得茱萸、菊花酒用以退散瘟魔，并听从道长的建议，于九月初九携乡亲们登高地以躲避瘟魔再度侵袭。最终桓景用道长授予的宝剑和降妖法门降服了瘟魔，为家乡保住了安康。自此后人每逢重阳日登高地插茱萸饮菊花酒，便有了免灾避祸祈求平安幸福的意义。到了今天，许多亚洲国家和华人文化地区也衍生出不同特点的重阳节庆典活动。在隔海相望的日本，重阳节不仅有饮菊花酒祈福平安的习俗，还结合当地文化发展出了插花、咏歌等活动，别有一番情趣。在韩国，到了重阳这一天，人们会喝菊花酒、吃菊花饼、栗子糕，从新罗时代开始还会在月上楼聚会吟诗。在新加坡，人们除了登高、赏菊、喝菊花酒、插茱萸和吃糕外，仍有一些华人会馆还保留了重阳节祭祖的习俗，叫做秋祭。无论何种形式，重阳节所内涵的关注长辈、关爱老人、阖家团聚的情感元素，都在中华文化的延续中被默默地传承着。在生活工作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我们呼吁重视重阳节，不单单是要传承这一文化符号，更是希望提醒人们，无论再忙碌，也别忘了抽出时间回家多看望、陪伴父母、长辈，多走进老人的生活，切身关注他们的情感需要，多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尽孝心。当然，如果能在重阳这一天与家人一同出门登高、游秋，共赏祖国的美景，畅叙未来，同享天伦之乐，这何尝不是生活中令人期待的最为美好惬意的事情呢？ 这个小片儿也让我长了不少知识。 对哈，这个可能大家啊，就像刚刚我们讲的，哎，重阳节都听说过，知道要登高、要敬老、要爱老，但是这起源 还有遍插茱萸啊， 遍插茱萸，哎，这都是我们一些传统的习俗。但是这些习俗怎么来的？为什么发展成这些习俗？哎， 可能也有一些人有一些就是一咪咪的小印象，但是不如这么梳理一下来的更直观一点。 哎，没错哈，啊，也是希望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能从我们刚刚给大家放的这个小短片当中，哎，对重阳节有一个更加立体的或者更加具体的了解。在这儿呢也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刚刚其实放的是一段小短片，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话，同样也可以来尝试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方法呢也很简单，登录微博或者是一直播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在视频直播间当中呢，您如果对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感兴趣，也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起来互动。 还有一个方式也非常简单的，就是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右下角呢有个视频直播，您喷一点，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上在其他的直播平台上相同的这个视频直播的内容了。 哎，没错啊。那么刚刚呢是为大家介绍了重阳节的由来哈，还有这个一系列的发展。那在1989年的时候，重阳节是被正式的也是被命名为老人节啊。在这一天呢，也是倡导我们全社会树立敬老、尊老、爱老、助老的风气。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也是重阳节这个节日啊，被国务院列入到了第一批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而且说到这个尊老敬老爱老哈，就我相信可能在今天的整个这个节日氛围当中，大家会把这件事儿看得非常非常重。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啊，也有很多人可能由于工作的关系或者是其他行程安排的关系，没有办法陪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自己家里的其他老人一起相聚。 对， 但我觉得今天有这朋友圈里有一句话真的挺触动我，说即使不能回去，至少给他们打个电话吧。对，所以现在在听我们节目或者在看我们节目 节目的青年朋友们，如果你们现在没有在父母身边呢，不如给他们打个电话吧， 嗯， 问问他们吃什么呀，晚上，对吧？ 没错， 先聊一聊。 没错啊，这个相信哈，父母即使不能见到大家的面，如果收到了一个电话啊，在这一天收到了一个慰问，相信远在异乡的父母啊，心里也会很高兴的。虽然在表面上可能不是很容易能够让你们察觉到，但是相信他们每个人心里一定是乐开了花。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电影的榜单，也是共同来盘点几部哈，关于描写老人的电影。相信听完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几部片子之后啊，大家对于这个老年的生活，或者对自己啊和自己父母，甚至再往上一辈的这种关系哈，如何来看待，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来做到尊老和敬老，相信大家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那马上呢，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榜单排在第五位的一部片子。这部片子呢，其实比较特别啊，因为可能大部分的朋友目前 还没 有看到，对， 还没有上映， 因为大家没有上映。这部片子呢叫做《相爱相亲》，是张艾嘉导演的一部新片，应该是在今年的11月3号，也就是在下周， 对， 应该在下周的时候就要上映了。但是目前呢，在这个某电影节上已经有过公映的这个经历了， 而且好像评价非常好。 对对对，我也是上网看了很多目前看过这个片子的一些朋友们，对于这个片子的评价是非常非常的棒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特地准备了张艾嘉导演关于这部片子的他个人的一个专访。其实这部片子它的剧情呢，也是描写一个人到中老年的家庭当中啊，由于三代人一起在生活，然后在当中发生了一些家庭上的小纠纷、小矛盾，看看他们是如何来面对这种小纠纷和小矛盾的。那么为什么要拍这部片子？我们不妨先来听一下 张艾嘉导演自己是怎么说的。 大家都忘记，其实爱是生来就具有的。 你怎么着凉了你？ 就你这么……我们先不要把那个爱跟情、爱情就叫爱，说很多大道理，真的去好好的发挥自己的本能，我觉得好像是越来越少了。 哟，你还记得回家啊？你不讲清楚的话，你出去以后就别回来。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外公合葬？ 大人的事情你就少插手。 我的事，请你以后不要再管了。 霸气、更年期，其实都来自一种恐惧嘛。突然间的安全网没有了，母亲走了，女儿要离家，老公跟她的感情也好像到了一个瓶颈。 那你说是啥？哎，你妹妹， 一切东西都开始遗失掉了。其实那个内心就是很脆弱，所以我才从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等你撞击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影响力是什么？可能从一个小家庭开始，只要跟另外一个人有了一个交流，你的世界可能又开始开放一点。其实我们人并不是孤独的，我们连坐一个沙发都是另外一个人坐出来的。现在的我就看到太多的人是走不出那种孤独，然后就会做一些很负面的事情，这个是我担心的。所以一直很希望用爱的这种出发点，讲起来是有点恶心，可是我是希望用故事来讲。 淑慧，自从你去北京学习已有3个月，昨夜院里昙花开了，原来是这样的美好。妹妹开始换牙了。 谁是妹妹啊？ 妹妹是我， 大家习惯了都叫相亲相爱嘛。我也一开始就叫相亲相爱，因为我想用一个很通俗的名字。可是我们去登记的时候，发现相亲相爱是被登记了。那我马上就反过来说，那就相爱相亲吧。有了爱，然后你付出了，那就亲了。所以是先是爱，再是亲。如果没有那么一件事，说是被人登记的话，可能我还没有这么深的想法呢。 你怎么又不敲门就进来了？ 马上就要到这个视频最击中的那个地方，然后你把暂停了。 对，因为啊，这个不想过多的剧透给大家。对， 应该的，应该的。 对，因为除了张艾嘉导演本身的采访之外，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剧里边的一些片段。 对，其实刚才马上要就是放出来的那个片段啊，我觉得是可能是很多人在 平时家里可能跟父母都经历过，就是我们刚开始有自己个人空间意识的时候， 嗯， 就觉得啊，你不要打扰我呀， 就是 我的房间， 碍事儿。 对，就是动不动就是这是我的隐私，你千万不要碰。 哎，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说过这句话跟父母说，哎，这是我的隐私，你千万不要看。 对， 我允许你看了吗？ 对，没错哈，这就是我们说哈，生活在同一屋檐下，难免啊，由于这种年龄的差异，或者说因为个体跟个体，它毕竟是性格呀，包括想法，整个都是不一样的。哪怕是亲如一家人哈，也会可能生发出一些这种小矛盾、小纠纷。 对，肯定的，嗯、肯定的。 而张艾嘉导演，其实这部片子，因为他还没有上映，所以我们两个人也都没有看，但是从这个片段当中啊，可以看得出来这部片子还是比较写实的，我感觉是，就是我们可能在这部电影当中的任意一个角色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部成功电影的一个基本的元素吧，必备的元素之一。那我们既然这个没有公映，也是通过一个小的视频给大家放了一点小的这个物料出来，我们不如说一说其他的已经公映过的，然后呢，跟现在老人生活，或者说哪怕我们从这种生活状态当中能够可能看到自己的这种电影。 没错。啊，马上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我们今天排名在我们榜单第四位的片子，叫做《遗愿清单》。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再补充一句啊，张艾嘉导演的这部片子会在今年的这个11月上映啊，《相爱相亲》作为今天其实在没有公映情况下排在我们榜单第五位，我们也是希望啊，如果能够上映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哎，可以去看一下。如果对这种家庭的这种话题感兴趣，或者是通过刚刚我们的描述能够想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的话，哎，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片子啊。这部第四名的片子呢叫做遗愿清单，这个片子啊跟我们刚刚讲的这部啊其实有点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其实它不一样的就是这是一部来自于美国的电影。其实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跟刚刚张艾嘉导演的这一部相爱相亲相比啊，这种东西方文化的这种差异还是体现得很明显的。 对， 哎， 我觉得这个是最有看点的。 哎，没错，在这个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遗愿清单啊，这部电影的一个开场，哎，这是由这个著名的影帝哈摩根·弗里曼他个人的一段独白，我们先不妨来听一下。这个视频呢也很短，我们从这部这个短的开场当中，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部片子它整个的一个氛围是怎么样的。 好。 Edward Perryman Cole died in May.It was a Sunday afternoon, and there wasn't a cloud in the sky. It'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sum of a person's life. Some people will tell you it's measured by the ones left behind. Some believe it can be measured in faith. Some say by love. Other folks say life has no meaning at all. Me?I believe that you measure yourself by the people who measure themselves by you. What I can tell you for sure is that by any measure, Edward Cole lived more in his last days on earth than most people managed to wring out of a lifetime. I know that when he died, his eyes were closed and his heart was open. 刚才可以看得出来哈，就是摩根·弗里曼他的声音包括他的那个形象跟气质有一种很独特的魅力，就似乎他一出现你就知道，哦，这事儿靠谱了， 这事儿靠谱了， 对， 很稳定，很稳哈，给人感觉 稳稳的， 稳稳的啊， 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这部片子呢，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这开场，其实是运用了一个倒叙哈，他先是把整个影片的最后说有一个老人去世了，但其实这部片子描写的主角不只是一个老人，其实是两个老人，而摩根·弗里曼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叫做卡特哈，老卡特，大家叫他啊，是这个两个老人当中的一个。其实剧情在这儿也是简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部片子是在2007年公映的，导演呢是罗布莱恩，主演呢包括刚我们提到的摩根弗里曼以及另外一位影帝级的演员叫做尼克尔森，两个人来进行主演的。讲的呢就是一个家庭啊背景或者说手里比较钱的，哎，生活比较富裕的一个老头，他有一天呢这个身体突发了一些状况，然后被送进了医院，送医院之后 后呢，医院告诉他没有单间了，你就只能住双人间。 嗯， 而住双人间跟他同房的，哎，就是摩根·弗里曼饰演的这个叫做老卡特。而这个老卡特呢，他就是一名这个普通的工人，啊，作为这个尼克尔森饰演的啊，这个相对这个生活比较富裕的这个老人哈，就可能对这个自己跟别人同房这件事啊，感觉很介意。 嗯，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老卡特啊，一直是怀有一种敌意的。但是哎，两个老头同房几天几周几个月过去之后， 有感情了。 哎，通过日常的一些交流，两个人都觉得哎，其实你还不错哈。 就一开始太有偏见了。 对，一开始有偏见。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在这个病床上当病友的时间越来越久，哎，两个人都觉得哎，其实对方还挺不错的。于是两个人就开始畅想，因为其实两个人的这个病啊，大家都心知肚明，可能 时日不多， 可能都是时日不多了。所以两个人就在某一次聊天当中就突发奇想说，哎，你要不然咱们来聊一聊你人生当中还有什么未尽的愿望，或者你还有什么没有做过的非常疯狂的事情你现在想去做的，我们两个都把它做了吧。对 啊， 然后两个人就把就是这个片子的片名啊，其实叫做遗愿清单。 嗯， 这个清单给列了出来，当初包括很多很多项，比如说玩一次这个空中的跳伞， 嗯， 玩在赛车上来玩一次飙车这种哈。然后两个老头就偷偷跑出了医院，就把这个所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全都做了一遍。而最后的落点呢，其实啊是这个家境比较富裕的这个老爷爷呢，他跟他的女儿是在很多年前有一段很深的误会，两个人已经很多很多年的没有联系了。那么他在这个清单上其实当时写了一条哈，叫做我亲吻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 嗯， 哎，然后呢这个老卡特啊就知道，一直他心里啊其实很惦记的，虽然他嘴上不说，所以就一直试图劝说他去找自己 女儿和解。 哎，冰释前嫌。哦，但是呢这老头就觉得哎呦，我拉不下这个脸来。 那可不，当爹的一般都这样， 都是得等女儿先找过来。 对 对, 对，觉得自己这么大岁数而且又是当爹的，怎么可能先拉下脸去示好呢？很难。 没错啊。然后哎，这个老卡特就是摩根·弗里曼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哎，就不幸的先病逝了。然后病逝之后他留下了一封遗书。 嗯， 这个遗书就是留给另外一个老头叫科尔的哈，留给这老头看。这个遗书当中就是真的发自肺腑的有一番话告诉他，我真的很希望你去找你女儿，在你这个遗愿清单当中啊，虽然你没有写这一项，但是我在这张单子上已经偷偷的帮你加上去了。 嗯， 你为了完成，就当作是完成我的心愿，你要去找他。 哦， 然后呢这个老头看到了这个遗书之后就去找了他女儿，然后发现他女儿已经生孩子了，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外甥女儿，然后亲吻了他 外孙女吧， 外孙女不好意思，是外孙女啊，亲吻了自己的外孙女。这样呢也同时完成了他在清单上的最后一条，就是亲吻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 嗯，其实我跟你说啊，人往往就是这样，他就欠缺一点动力去干那件自己其实很想去做的事情。 嗯， 对，你刚才说的那个老卡特给他写的这个遗愿清单，实际上就是什么，就给他铺了个软台阶，你知道吗？然后头脑一冲动就觉得不行，这件事我一定要办。 嗯， 所以才最终促使他跟自己的女儿和解。 嗯， 其实想想无论是老人，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对吧？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别人激发你，给你一点，提供一个动力，就别人帮你找一个借口，这个决定你才能做。 嗯， 我觉得这个影评有一句话真的让我觉得很受触动。 嗯， 就是如果真的到你生命尽头那一天的时候，你才发现自己原来活得不是那么尽兴，这可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儿。 嗯，没错啊。所以这部影片当时哈，有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其实从这部影片看他的朋友，可能并不一定都是哎这个人到中年或者人到暮年，可能有些是很年轻的朋友。但是其实很年轻的朋友从这部影片当中，其实也能够获取到一些非常积极的人生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想做什么事儿，一定要抓紧当下。 执行力啊，朋友。 对，执行力非常的重要哈。不管是从这个个人的角度来讲，还是从这个职场的角度来讲啊，执行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包括学习，包括学业。 没错哈，就是不管想做什么事儿，千万不要等到说我们哎有朝一日我们身体可能不能承受了，或者说我们的留给我们完成这个想法的时间并不多的时候，我们再去后悔说，哎呀，我当初如果干了这个什么什么那多 好。 对， 我如果当时怎么就好了，这句话其实真的是听上去太没有后药了一句话了。 对，没错啊。所以这个遗愿清单这部片子也是有很多哈，值得大家思考的地方，是今天排到榜单的第四位。那马上呢来到第三位之前，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让我去看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下午的5:31，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论论。 各位好，我是徐冉。 哎，今天呢是咱们国家的传统节日重阳节，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呢，也是为大家排了一个特别的榜单，就是关于老年人的榜单，老年人电影的榜单。 对，关于一个老年人的电影给我们年轻人启示的这样的一个榜单。 哎，你是这个补充的很全面，补充的很全面。还能再长点吗？ 可以啊。关于一个老年人的可以给我们青年人人生启示，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和老年人的关系的榜单， 真棒哈、啊、非常全面了。如果朋友听懂的话哈，这已经把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东西 听不懂吗？ 已经说得很全面了。没错，确实是这样。之前呢在上半段节目跟大家分享了两部，一部是还没有上映马上要上映的张艾嘉导演的叫相爱相亲、另外一部呢是这个一部美国的2007年的片子叫做 医院 清单。哎，马上来到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三位，这部影片呢是来自于日本的哈、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影片。 哇，朋友们在刚才就是我们放广告时就不断跟我说，哎，这部片子超好超难超。 已经很多次强调我很喜欢了，对吧？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对，这部片子呢叫做《步履不停》哈，是由日本的也是当今啊算日本电影界的一个扛把子级的人物，叫矢之愈和，著名的导演在2008年的一部作品哈。其实这部作品呢，他跟矢之愈和他其他的电影相比哈，风格是很类似的。因为其实我们可能看过矢之愈和电影的朋友哈，都有对这个导演有一定的了解或者说是印象，就是他拍摄的都是其实关于一些家庭琐事的一些片子， 就生活细节很日常。 对，在他的片子当中不会像我们刚刚上一部说的这个医院清单一样，说俩老头就突然想去完成一些很疯狂的想法、然后就去了，这种很强烈的戏剧冲突可能在他的片子当中我们看不太到， 而且最后往往会有一个升华在电影当中就会给你，但这种片子往往是你看完很久之后，然后你不断揣摩，是不是你在生活当中碰到了某个，哇，这怎么跟我在电影当中看到的场景那么类似，然后自己有的一种感受。 对， 他不会告诉你什么。 对，没错哈，这个片子啊，就像刚刚徐冉说的一样，就是后劲儿非常大。其实好的片子其实都是这样的，我们可能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哎呀，不会觉得啊，这刚刚看的真爽。但是日子一天一天过，你可能过了几天、几个月、几年之后， 就还在想， 你回过头来再想的时候，你就哇，这个片子当中我说的很多事情啊，真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能够碰到的，我们都能或多或少的看到自己，或者从看这个片子当中看到其他人的影子啊。就这部片子真的更是这样啊，剧情也是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也很简单，真的是很简单，其实就是讲的，这个一家人哈，一家的几个孩子在长大成人，分别独立成家之后，在某一个 特别的日子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家里某一个老人的忌日哈，因为他们家中有一个孩子是在很小的时候这个去世了，应该是他们家的老大。 嗯， 然后呢，就在这个老大的忌日的这一天，哎，他的弟弟妹妹们带着他们的再下一辈，也就是第三辈的孩子啊，回到父母家来吃一顿饭，而且在父母家过了一夜。其实整个剧情就是这样，没了。 就是 描写他们在父母家的一些吃饭饭桌上的一些对话，以及跟这个爸爸的交流，跟妈妈的交流，以及这个外孙女之间跟这个姥姥姥爷他们的一些交流。其实你说有什么很特别的戏剧冲突，比如说谁跟谁之间这关系特别不好，谁跟谁又吵架，谁跟谁又有什么关系，好像其实真的并没有。 时间跨度就是一天， 就是一天 一夜， 就是、一天一夜 啊。我们赶紧看看片段吧，让你说的我真的兴趣盎然。 对，我们先给大家这个放一下。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两个片段，一个是片子最后的一段，结尾，但是呢对白比较多，都是这个日语的，我们尝试给大家翻译一下吧。 好吧， 对， 怎么还会说日语呢？泽起， 因为有字幕嘛。好，这是在片子的最后啊，这个爸爸妈妈送孩子们以及这个外孙子离开的时候，然后这个妈妈呢跟孩子说，你要去看牙医，你的牙不好啊。然后孩子这个人呢就是很敷衍哈，就说啊，好的妈妈，我知道了啊，说这个你年纪越来越大了，你也得注意啊。 现在车来了，孩子们准备要走了，妈妈在路边送他们。 然后这个外婆啊是握住了这个外孙的手，说要常来啊，然后也握住了自己这个儿媳妇儿还有儿子的手哈，跟他们说你们要注意啊，回去要这个好好吃饭啊。 挨个握了一圈手，其实就是告个别。 告别。 然后这一家人上了电车。 哎，现在老两口已经把这一家三口人哈送上了车。 然后重点其实在车上他们一家人之间的对话。 对，没错。好，现在车已经缓缓的开走了，那么老两口呢也是沿着这种这个应该是日本也是比较特色的哈，这种 小路、 小镇上的小路哈，开始回家了。现在镜头切到了一个远景啊， 因为这个镜头啊给的非常远，一个大全景，就显得这老两口格外的孤单。 小哈， 格外孤单。 哎，这个时候父亲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台词，叫做他们新年还会再来的吧。哎，现在这个画面已经跳转到了电车上啊，刚被送走的儿子儿媳妇还有外孙，哎，三个人在车上，感觉好像是放下了一个担子。然后儿子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说新年我们就不用来了吧，一年来一次已经差不多了。 儿媳妇紧接着下台阶，也不能太麻烦他们。 然后儿子说，我昨天本来吃完饭就该走的。 儿子的儿子这时候有点着急了，觉得离家里的路途还很遥远啊，还有七站。 哎，然后这个儿子说，他们当时在饭桌上呢聊起来一个日本的相扑运动员，但是所有人都没想起来他的名字叫什么。这时候儿子突然想起来了，说哎，我想起来这个他的名字叫做黑鸡山， 而且还说了一句很有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总是这样慢半拍。 哎，现在镜头一转哈，下面接呢是一段上山的路，然后老两口 哈， 对，应该是走这段路啊。其实这个景别在这部影片当中出现了很多次的，因为是同样他们家的一个必经之路，他们不断的这个上下哈，这个进出家门都会从这条路来走。 这时候老两口就开始回忆刚才送别的那个场景，说不应该握手，握手可能会让孩子们多想。 哎， 为什么握手会多想？ 可能孩子们会觉得会比较正式一些吧，有一种正式道别的感觉。哎，这时候妈妈说了一句很重要的台词，我想起来那个相扑选手的名字了， 跟儿子聊 跟儿子的反应是一样的。然后这个父亲就问他说叫什么名字，然后妈妈回了一句，哎，其实 不重要了，反正 都已经不重要 了， 都已经走了。 それから3年経って三年之后爸爸走了。 局 这个时候是儿子的声音出话、我没有跟他一起去看过足球赛，而妈妈呢也一直跟爸爸斗嘴，直到爸爸去世，但是没过多久妈妈也走了。我也从来没有像之前承诺过的那样开车带着他出去兜过风。 哎，其实这个片子到这儿就完了， 就结束了是吗？ 就结束了。 你知道我刚才在听到儿子说我总是这样慢半拍的时候、我就在想、会不会他在自己的母亲或者是父母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会有这种反应、所以我才开始有那种悔意。 对啊， 我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哎呀， 对，其实这部片子当中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啊，看过这部片子的朋友都会有印象，叫做人生路上步履不停，为何总是要慢一拍。这个片子本来的名字就叫做步履不停。其实看完这部电影哈，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哎，可能看完当时啊对自己的触动不是特别的大，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年龄越来越长哈，也随着这个父母的岁数越来越长，或者我们再往上一辈爷爷奶奶辈儿的年龄越来越长哈，我们可能哎呀，在真的是回家的时候，我们反观一下自己的行为，或者说我们跟没跟他们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有时候哈，可能在小的时候也会跟父母讲，也会跟爷爷奶奶讲说，哎呀，我以后要有了钱，我赚了钱之后我会怎么怎么样、 我 会 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真正实现过的有多少呢？我相信有朋友可能会有实现过，但是真的每一个你对父母说的话全都能实现吗？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可能也是由于各方面的条件所限啊，并不能够全实现。 哎呀，你不用给大家找借口了。 但是其实 实现的一定是给自己找过借口。 对，但是其实你要 我们自己， 对，但是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你可能当初是一句戏言，你可能认为父母可能也认为你当时只是开玩笑或者随口一说，但其实父母他并不是这么认为的，有很多人。 对，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啊，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随口跟你说，哎呀，我今天加班忙，过两天带你去游乐场。 对，但你就当真了。 但你一定会当真啊，过两天没有带你去，或者过两天就是没有给你买那个玩具的时候，你心里就觉得我伤心死了，你怎么能在我幼小心灵上留下伤疤呢？我小时候还给我父母写过这种信啊，我在那儿写，我说你怎么能 不守信用啊， 对，你怎么能自己说过的话就忘掉呢？怎么能不带我去公园呢？就哎，我在想，其实我们的父母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就开始跟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一个转变。 对，是反过来的。 对，就是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会变得像孩子一样，然后呢，你自己反而要在家庭当中逐渐的承担起一个比较重要的责任。那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青年朋友，不知道我跟刚才论论的这种心理会不会让大家也有一种共鸣哈？我记得很清楚，就之前我见过一个特别好的话，叫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那种可以承担家庭责任的年纪，但是在跟父母相处的时候却往往带来一些尴尬，然后你回过头之后你又会有一些歉疚。我觉得就看完这个电影然后再想起这句话，就觉得真的是很扎心。 对，因为这部电影啊，就像刚刚学然讲的，是这部电影为什么很多朋友都觉得它好，其实它描写的是很多很多家庭这么一种共同的现象。就是说我们可能都知道这种情况呢，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其实作为儿女来讲，或者说作为父母来讲，他们其实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而可能其实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 对，而且他也没有放大嘛，就讲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碰到的生活场景。 但是哈，我看完这部片子之后，对我的触动还是非常大的。反正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这部《步履不停》，相信大家从中都会有一些收获的。虽然节奏比较慢，需要一些耐心才能够看下去，但是相信大家看完了之后，哎，怎么去跟父母相处，或者说我们应该回馈给我们父母什么，我们答应他们的事情，我们应该到底去不去，有人去想办法去实现。相信啊，大家从各自的这个观影的体验当中都会有 不同的答案。 对，没错啊，这是今天我们排的榜单的第三位哈，叫做步履不停。那马上呢，来到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二位，哎，叫做饮食男女。这部电影呢，可能有很多朋友看过，有很多朋友没有看过啊。但是说起他的导演，相信大部分人都知道。对，就是李安导演。哎，这是李安导演相对早期的一部作品。 对，94年的一部电影。讲的呢是一个单亲家庭，父亲跟三个女儿之间的 说讲亲情，其实当中也有一些爱情线。 哎，对， 对吧？ 是一个相对稍微复杂一点的家庭关系。 对，嗯、而且还有忘年恋。 忘年恋， 哎，对， 哎，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能在现代生活当中人们不太愿意提及，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回避的，就有关老年人的情感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没错啊。今天我们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饮食男女当中也是最开场的一个片段。其实这个片子我们今天是把它排在关于描写老人生活的电影里边啊、嗯、其实如果把它排在这个关于美食电影的榜单里边也是 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因为如果现在看我们视频节目的朋友看完我们马上为大家放的这段开头的这个剪辑啊这个片段来的话，就会觉得哇，这个 太酷炫了， 太好吃了啊。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这个饮食男女，刚才我们的导播老师在外面说能不要这样吗？要吃饭的时候看这个东西，我跟论论都在咽口水了。 对，刚说我刚刚这样全神贯注看，我都不自觉的在咽。然后刚刚呢，徐冉拍了我一下，说你别咽行吗？我说哦，我在咽口水， 他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快到饭点了，我们也是不把这个整个片子放完了哈、因为确实 对大家来说太刺激了。 对，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一个实拍版的《中华小当家》这感觉。 哇，必须的，而且就那刀工啊，简直太震撼了。 对，这个饮食文化，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确实博大精深。那么为什么以这个饮食啊，为什么以做菜这个大厨的做菜为开场，就是因为其实描写的这个当中的父亲的角色呢，他是一个大厨， 嗯， 但是呢他退了休之后，哎，还是闲不下来，所以就每周要固定做一顿大餐， 嗯， 请他的三个女儿，叫他三个女儿，哎，回家来吃饭。 哎，我你知道这个对我来说特有触动啊，因为我爸也是这样 啊， 就我爸没有不一定是大厨了，但是我爸做菜在我们家是扛把子，就包括我姥姥那个大的家族，就是扛把子，就做菜特别，你别咽口水，真的太可爱了， 我又不自觉的在咽了一下。 那我 我爸做饭特别好吃，所以基本上也是一到节假日或者是过年过节，他就会把大家张罗到一起，然后做一桌菜。 嗯， 就是从什么卤什么心肝肺啊什么，他都 OK， 所以就特别特别的难忘。就每每这种筵席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很温暖。 嗯，我听着就棒哈， 特别好吃的。 对，所以说这其实也是啊，哎，能够吸引儿女多回家看看那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哎，反正我们家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吧？对。那么这个父亲啊，在《饮食男女》当中的这个主人公哈、啊，叫这个老狼啊、嗯，也是这么来干的。但是呢，哎，他就慢慢的在这个，其实他下边的是三个女孩哈，刚我们也介绍了三个女儿，他慢慢的哎，随着女儿这个年龄的一点一点的增长，在一次一次回家的时候，他发现哎，其实每个女儿在生活当中也都有一些自己的困惑，其实包括老狼自己， 对， 也有一些困惑，因为他的这个老伴儿哈，这个跟他分开的比较早， 对， 所以三个女儿一直想张罗他跟隔壁的一个大妈， 嗯， 想撮合两个人， 嗯、 但是。是就在有一次回家吃饭的时候，他却突然宣布 他其实心有 所属、 啊、对对对， 心已有所属， 对， 而且 不是那个梁伯母，不是那个 不是那大妈， 对对对，不是那个大妈， 不是那大妈，而心有所属的是跟他三个女儿年龄相仿的一个小姑娘， 对、嗯、年纪反正至少两个人的年纪相差距是比较大的， 嗯嗯，对， 跟自己女儿年纪相仿嘛， 对，所以三个女儿就感觉到很震惊， 对， 因为这三个女儿从来都没有想过，就是跟自己的一个同龄人，而且关系很好的一个好朋友， 嗯， 会跟他爸爸可能走在一起， 对， 所以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李安导演他在自己片子当中啊，这种所谓这种超前的性长还是很强的。其实这种忘年恋的话题，因为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其实被见的并不是特别的 多，并不多，并不多， 对， 对， 但是他敢冲破这个我们固有的一些观念，把这个东西拍。拍摄出来，在94年的时候啊，离现在已经20多年前了，已经很前卫了，对吧？嗯，这部《饮食男女》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真是可以看一下，是一部有点很轻松，而且当时呢，希望大家这个吃饱了饭以后再看。 对对，我刚才也想这么说，就是一个友情提示， 这个关键，这个关键， 吃完了饭再看， 要不然可能不会很顺畅的看完哈，可能看着看着就不行，我得先吃一口，再回来接着看， 影响观影体验。 对，它有这种很超前的一种观念在里边，而且其实啊，我觉得它最终其实还想说的就是说，虽然三个女儿都很孝顺，三个女儿都会每天来看，但其实包括其实父亲自己和三个女儿各自的个体之间，其实这也是怎么讲，也是我觉得啊，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种必然的无奈，就是说你跟你关系再亲的人，跟你父母或者说跟你的爱人，你们的关系再亲，你天天在一起，但毕竟是几个独立的个体，你们心中总会有自己的事情，或者说自己过不去的坎儿，那么这个坎儿是别人没办法帮助你的。 用接地气的话来讲，就是这针不扎到你身上，你永远都不知道有多疼。 没错。 还有一句哲学，有一哲学家曾经说过一句话，因为我原来是学哲学的。他叫这句话叫他人即地狱，就是说的其实听上去有点玄而又玄，形而上学了，但其实就是说的是，一个人再了解你，跟你关系再亲近，可能他都不能100%的理解你的所说，你的所想。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在家庭关系上也好，还是朋友关系也好，包括夫妻之间也好，可能往往有一些沟通上的问题，都是出于我们对两者之间的沟通的期望有点过高了，而产生的。你永远要知道自己是一个个体，而其他的人是完全没有可能100%理解你并懂你。还有很多小姑娘就谈恋爱的时候就还说你爱我，你怎么能不懂我呢？天哪，他爱你就要懂你吗？当然谁都年轻过，我能理解啊。 都有这样的想法啊。 对， 徐老师太棒了，已经把我们今天的这个跟大家讨论的话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上。 那必须的，就我们看电影其实最终不就是落脚到一个生活哲学的角度嘛， 啊， 对吧？ 对，说到生活哲学的角度啊，马上因为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赶紧来推荐我们今天排行榜单的第一位的片子。这部片子啊也是很厉害，在很多很多的电影榜单上，包括在很多的电影导演心目当中，都可以算是在世界电影史上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部作品，叫做《东京物语》。 嗯， 哎，因为这部片子啊，它的年代比较早了，所以我们为大家找的片段啊也不是很理想，在这儿也不给大家放了。 嗯， 这部片子其实跟刚刚我们这个第三位的这部片子叫《步履不停》其实很相似的，其实包括《失之欲》和《 导演他的风格有很多人说啊，也是跟《东京物语》这部导演的小津安二郎啊导演的风格是有一些相似的，但是他自己好像没承认过，但是好像确实是有相似的地方。其实《东京物语》这部电影呢也是跟刚刚《步履不停》差不多，讲述了其实也就是一个父母去东京看自己在外打拼的儿子和女儿的故事，就是讲述的父母这一路其实表现出来的这种状态哈，其实跟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如果父母不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话， 你就拿我来说吧，我父母在河北嘛，然后我在北京，然后如果他们来看我，其实就跟这个《东京物语》所表达的这种情节是很类似的，就是父母总认为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可能在比如说农村，就这种城市，就可能他们之间会有一些生活上的差距的时候，然后来看自己在城市里生活的孩子，往往会抱着一种特别高的期待。但你来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儿子跟或者是女儿，可能生活的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容易。那这个时候，我觉得父母往往是有一种特别矛盾的心理，就他既希望你生活得很轻松，同时也希望你能够带着他们的生活也变得很轻松，就是他既失望然后也很心疼。 对， 就因为人嘛，他总是情感都是很复杂的。 而且呢，他们虽然哈有一些失落的成分，但是他们这个失落只能憋在心里边，可能在彼此之间， 对， 可能是父母彼此之间啊，都能够感觉到，他们也知道，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可能都不会交流这个问题。 对， 然后呢，作为孩子这边来讲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跟父母的联系哈，其实是越来越远的。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文艺作品当中啊，也都讲过，其实这也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说很多的爱都是为了相聚，但是只有这个父母的爱是为了分别的。 我又想到张艾嘉导演刚才说的那句话，为什么会出现像更年期啊、霸气啊等等这种情况，那其实就是来自于一种恐惧。就是父母对于自己的儿女不再需要自己的这种恐惧，因为不被需要，所以他们觉得好像自己的存在感就变低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这爸爸妈妈怎么回事，怎么没事给我老打电话，就明明我特别忙。因为你自己生活可能很充实，但他们可能已经过去了自己需要满血在职场当中那种状态，然后生活逐渐变得清闲，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可能就想，我的单位可能没有原来那么需要我了，或者不需要我太尽心了。而我的儿女这个时候也长大了，也不再特别明显的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失落感，就不安全感。 没错啊，这也是可能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无奈吧。那么这个今天作为我们榜单的第一位，其实这部片子也是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因为这部片子也是有一句影评啊，我印象非常的深，就是想说的都在电影里了，相信每一个看过的人都能够有所体会，真的是这样。 好， 那么也是希望大家通过今天我们这几部电影的盘点哈，别的先都别说，如果父母不在身边的话，给父母打个 电话。 对，如果在身边的话，今天晚上赶紧回爸妈家吃个饭。就是重阳节，我们也是祝啊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都能够阖家团圆。好，那么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同样继续欢迎大家的关注。我是伦伦， 我是徐然。 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明儿见。 对吧？